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转小雨，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通电话。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通电话。 习近平向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向国际粮食减损大会致贺信。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协商议政，汪洋主持。 韩正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1年年会并讲话。 王岐山出席第十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 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致敬人民教师。 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带您近距离观察生机勃勃的民间体育活动。今天播出《从喝茶去到踢球去》。 我国新能源车月产销量首次超过30万辆。 阿富汗塔利班称已取消临时政府就职典礼。 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460万。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习近平首先就飓风艾达造成美国多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拜登和美国人民表示慰问，拜登对此表示感谢。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习近平强调，中国古诗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自1971年双边关系破冰以来，携手合作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一直积极主动承担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同时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拜登表示，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如何互动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加强沟通合作，形成更多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深入沟通，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我们保持频密高效交流，为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也体现出中德两国的高度互信。总理女士积极致力于推动德国和欧洲对华务实合作和友好交往，我对此高度赞赏。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德关系总体保持顺利发展，各领域合作在疫情形势下展现出强大韧性，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德推动中欧如期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共同倡导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携手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中德关系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注重合作共赢，推动优势互补。只要双方坚持巩固深化互信，坚持平等相待，聚焦合作，就能推动中德关系不断得到新发展。希望德方推动欧盟坚持正确对华政策，客观看待差异，理性处理分歧，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默克尔表示，近年来德中欧中关系发展有很多值得总结之处，我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努力，推动德中欧中双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弥合差异，妥善处理分歧。欧中投资协定对欧中双方都是互利共赢的，希望能够尽快顺利批准生效。德方希望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默克尔通报了对当前阿富汗局势的看法，表示希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加强沟通协调。习近平强调，中方倡导不同文明共存互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阿富汗真正实现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深化，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成为亚太区域最具活力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双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精神。习近平强调，去年11月，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我就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四点倡议，得到东盟国家积极回应，有关领域合作正持续推进。面向未来，中方愿同东盟增强战略互信，深化抗疫、经贸等各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实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好本地区繁荣发展良好势头。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当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主题为共享陆海新通道新机遇，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由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十国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国际粮食减损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世界各国应该加快行动，切实减少世界粮食损耗。习近平强调，召开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是中方去年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15次峰会上提出的倡议，希望各方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携手合作，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实现零饥饿、零贫困目标贡献力量，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当天在山东省济南市开幕，主题为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13届全国政协第5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认识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发展进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推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同心协力打赢碧水保卫战，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言出力。11位委员和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60多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委员们建议要摸清污水管网底数，全面排查渗漏、腐蚀、开裂、沉降等病害，消除隐患，填补空白，补齐短板，要科学制定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克服盲目提标的倾向，要坚持因城施策，合理选择雨污分流、河流等排水系统，科学确定管网设施改造方案，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防止一哄而上。要积极推进污水污泥资源化利用，鼓励地方开展再生水利用、回灌地下水等试点示范。要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科学化、信息化、智慧化水平。要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推进长网河湖一体化运行，深化公排净治一体化改革，实现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要完善价格机制，按照覆盖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科学制定污水处理费用标准。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督考核，对于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予以问责。全国政协副主席何伟做了主题发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做了协商交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韩正9号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1年年会并讲话。本次年会以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韩正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政府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显著增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韩正强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持绿色发展，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总抓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以人为本，集中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系统治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制度创新，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绿色低碳发展财税金融等政策，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持续实施，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努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昨天在广西南宁出席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巡视博览会展馆。王岐山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和今天致大会的贺信中，都表达了对加强中国东盟合作的良好期待，擘画了中国东盟关系的新蓝图，必将对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王岐山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双方持续深化战略互信，全力推动经贸合作，同舟共济，团结协作，不断加强人文交流，共谋地区和平稳定，推动地区发展繁荣，树立了亚太地区合作的典范。王岐山表示， 中方坚定奉行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加强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中方愿与东盟一道，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要继续拓展经贸合作，深化抗疫合作，培育发展新动能，扩大社会人文领域交流，推动双方关系在下一个30年更加繁荣美好。王岐山强调，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担、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大市场和更多机遇。希望各方继续利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平台，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7个中国教师节，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1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通过人物短片和现场访谈，生动讲述了陈明清、万步岩、肖向荣、林占西、次仁拉姆、马建国、王俊峰、赖勋忠、万荣春、张莎莎10位最美教师和最美团队滇西支教团队的感人故事，展示了教师队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良好精神风貌。 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各地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向教师致以节日问候，表达对教师的祝福、崇敬与关爱之情。请听报道。 祝老师节日快乐！ 在彭水开往重庆的乘5832次复兴号动车上，旅客乘务员们一道通过歌声送祝福、手绘图画、写贺卡等别开生面的形式祝福节日、感恩老师。在江西赣州，众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主要街道、商场、超市等地方的 LED 屏上都打出了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等字样。南昌市阳明学校的孩子们把对老师的敬爱之情写进贺卡里，做进手工里，写到感谢信里。教师张芳： 深受感动和自豪，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岗位中热爱学生、教书育人的信念。 河南省推出教师节公益周活动，通过直播讲座等形式为教师送上节日健康大礼包。医院主任医师赵文霞： 教师呢，他们也很辛苦。医院呢，这一次主办的活动主要是针对教师的常见病啊，组织的基本上是各个科都有，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迎来了爱心志愿者组成的特殊慰问艺术团。教师武亚楠： 我们一定会用爱心与责任引领特殊儿童立志成人、立德成才。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围绕科技报国、创新为民主题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科技工作领域党员代表表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责任扛在肩上。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一直从事铁路机车车辆和高速列车的研发、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主持我国高速列车多项重大工程项目的研发，参与和见证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引领的全过程。 到今年的8月，中国中车已累计交付高速列车3375组，快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批量制造能力，为3.9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安全可靠的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冬从事压力容器和管道的设计、制造与研发。40多年前，我国的高端压力容器还不能自主研发，很多依赖进口，同时爆炸事故频繁。40多年来，经过陈学冬等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压力容器不再依赖进口。 我们的压力容器产品基本上不再依赖进口，我们压力容器的事故已经大幅度下降。我们的万台设备年事故率 从40年以前的 4.0 降到了现在的 0.09， 达到国际先进最好的水平。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源头。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致力于黑洞物理、宇宙学、暗物质、引力波等物理问题研究。他说， 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呢，应该有使命担当，向国家所想，及国家所急，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向国家的需要呢，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80后的科技特派员苏海兰在福建省南平市做科技帮扶期间，在中药材七叶一枝花的研究上取得关键技术的突破，成果推广到福建省、江西省等苏区老区，促进当地宁夏经济发展，也为脱贫攻坚贡献了一份力量。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9月26号到28号举行。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赵泽良介绍，本次大会以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围绕全球网络空间焦点热点共设置20个分论坛，邀请全球互联网领军人物及重量级嘉宾，聚焦网络前沿技术发展新趋势、网络空间治理新态势等展开交流。 在保六企业家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互联网国际合作论坛、互联网国际高端智库论坛和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论坛等传统特色论坛的基础上，还将聚焦 5G、 人工智能、开源生态、下一代互联网、数据与算法等网络技术的新趋势、新热点设置议题。 围绕大会主题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2021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也将同期举办。赵泽良，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300余家中外企业积极参与，展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最新技术产品。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国贤介绍，大会将采取一系列举措确保安全办会。 优化一码通行、无感刷脸、红外感应等技术应用，实现流程可视、问题可溯、结果可控，确保安全办会。 走进乡村，看小康。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党的18大以来，各地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乡风民风美起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来。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首的腾冲和顺古镇，不仅有粉墙黛瓦、倒浪白鸥的美丽景色，还有宽厚勤劳、温良和善的淳朴民风，寸守其一家十口，三代同堂，和睦相处。 家庭教育出道和睦，家和万事兴是首要的。 吉林有名的美术小镇金兰湾，宛如一幅美丽画卷，在松花湖畔的山水间铺陈开来。这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画家、摄影家前来写生创作。当地很多农民也拿起画笔，端起相机，金兰湾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马学燕就是当地有名的农民摄影师。 从那个12年开始，拿起相机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现在。今年春天我们还搞了一个农民手机摄影大赛，搞得非常好。 青岛胶州铺集镇充分发挥文艺下乡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用家常话解读大政策，用小故事诠释大道理。铺集镇宣讲协会会长王德庆： 我们自编自演铺集镇的实际故事，都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目前为止，我们铺集镇乡村故事会到各个地方宣讲达700场次，受众人数接近30万。 全国文明村镇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平头村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活动，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永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肖志强： 去锻炼，跳广场舞啊，篮球上打球啊，让乡镇的一些方式呢更加丰富，然后精神层面呢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今天下午两点，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 今天请听：从喝茶去到踢球去，采制总台记者江小晨、彭建军。 西华小学距南安市区车程约40分钟，这所背靠大山的小学只有200多名学生，但足球场就有2块。校长庄小周： 以前我们下面的那个土场很多蚂蚁，那个蚂蚁咬到的话，你不能想象。2020年的12月，我们下面的那个场地建起来了，我们学校的成绩也因为足球的开展提高了，我们会踢球的很多孩子也都是学霸。 庄小周说，这几年不只是西华小学，全市的中小学都建起了漂亮的足球场，而这背后是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有了商会和企业的支持，南安的足球场越建越多。在不少人的生活中，走喝茶去已经悄然变成了走踢球去。这里是南安市五龙公园内的一处足球场。晚上7点，2021年南安市第6届青年五人制足球联赛正踢得如火如荼。刚刚被换下场的戴宽南跟记者聊起了过往。 刚开始的时候就靠我们这些热爱足球人士，如果开展活动的经费都自筹了。后来其他热心企业家也参与进来了，他们也来兼职。 戴宽南自己就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同时经营着几家公司。 得益近年来政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好政策，个人的事业呢也取得了稳定的发展，我希望呢能为家乡做点事情。 戴宽南的另一个身份还是南安市足协主席。2005年，南安足协由63个民间足球爱好者自发成立，目前协会拥有会员近1000人，众人拾柴火焰高，南安足球的这把火也随之越烧越旺。 足球场地从1到198，我们足球人口可能是几百个或者上千个，最多是这样。现在呢，已经几万了。我们去年呢，也得到国家发改委的重视，拨了2000万，我们就一下子一年建了22片场地。 球场建起来了，随着南安经济发展的春风，戴宽南有了大胆的设想： 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有球踢？那就是让全市的足球场都对市民免费开放。我们呢，现在确实做到了。最终实现了足球自由。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9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56例。截至9月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29,833,000剂次。 记者昨晚从福建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会获悉，莆田在对仙游县丰亭镇一小学在校学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发现2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立即扩大核酸采样，又发现4人，1名学生和3名学生家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研判，自即日起将仙游县丰亭镇秀峰村铺头社区居委会、兰友社区居委会划定为中风险区域，并要求区域内所有居民严格实施居家隔离。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授权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播出第14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8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赛事节目。香港受众可通过香港翡翠台、G2 无线新闻台、明珠台、无线财经资讯台等同步欣赏本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的全部赛事和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等各类精彩活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增长，产销量首次超过3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内外110多家知名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参会，工业、特种、服务、医疗、仿生机器人等集中亮相，世界机器人大赛等活动也同期举办。 安九高铁正线轨道昨天全线贯通，安九高铁起于安徽安庆，终于江西九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昨天启动，大湾区内地及港澳居民个人可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投资产品。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于9月15号至27号在陕西举行，帆船、跳水等正赛昨天陆续举行，并诞生多枚金牌。 杭州亚运会火炬星火以及杭州亚运会礼仪服装、官方体育服饰昨天在杭州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上正式发布。火炬星火设计思想源自良渚文化，旨在通过火炬手们的手手相传，向世界展现中国设计的独特创意、中国制造的硬核力量。 云南省14头北移亚洲象昨天凌晨顺利渡过把边疆，完全进入传统栖息地宁洱境内，整个北移和驻迁南归人象安全，既是一次长途旅行，更是一次展示我国生态文明成效的见证。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伊纳穆拉·萨曼加尼当地时间10号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就职典礼已经取消，临时政府已开始工作。第三架载有阿联酋援助物资的飞机10号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援助物资被移交给塔利班官员，再分发给有需要的人。喀布尔机场负责人表示，各国提供的食品、衣物和药品已陆续抵达机场，近日阿联酋、巴林、巴基斯坦等国已陆续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84433例，达到2,232,2538例，死亡病例增加8091例，达到4,602,88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31,352例，死亡656,24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8,721例，新增死亡病例1980例。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10号宣布，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已于当天全部完成，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营。北溪二天然气管道设计年输气能力约为550亿立方米，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美国长期以来反对北溪二项目，俄政府称美方阻挠北溪二项目意在挤占俄罗斯能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国天然气。 黎巴嫩后任总理米卡提10号宣布组成新政府，从而打破了该国近一年的政治僵局。 一场龙卷风10号晚袭击了意大利西西里岛南部海域的潘泰莱里亚岛，大风卷起十多辆汽车，造成两名车内人员不幸遇难，另有9人受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文琪、李浩，主播钟诚、李丹丹。 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